科学放生，共同建设生态文明。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8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8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午夜拍案惊奇，拍案惊奇。 书里书外，人间百态。 北平的七月， 昨天的雨， 世界上最后一片安宁之地，终于 说古论今，世道人心，讲故事，说传奇，就在午夜拍案惊奇， 拍案惊奇，拍案惊奇。 超过一定的限度，所有的危险都一样。故事的结尾并不重要，生活唯一确保的就是死亡。所以我们最好不要让结尾夺走了故事的光芒。 欢迎收听午夜拍案惊奇，请听经典推理小说《漫长的告别》，作者雷蒙德·钱德勒，演播殷超。 埃德尔威斯先生拿出了一张明信片，推过桌子，摆在了钱的后面。梅布尔从火奴鲁鲁寄来的，在那儿他花钱如流水。我的一个叔叔在那里经营珠宝生意，现在退休了，住在西雅图。我拿起了照片，告诉他说，我得把这个任务外包给别人，并且我得把这张照片复印一下。埃德尔威斯先生说，在我来这之前，我就觉得你会这么说，马鲁先生，所以我有备而来。他拿出了一个信封，里面有5张复印件。他说，我也有克里根的照片，但这是一张快照。他把手伸进另外一个衣兜，拿出另外一个信封。我看着克里根，他有一张油滑而不诚实的脸，这并没有让我感到惊讶。一共有3张克里根照片的副本。辛普森 W. 埃德尔威斯先生给了我另一张卡片，上面有他的名字、住址和电话。他说，但愿不会花太多钱，但是他会有求必应，希望可以尽快听到我的消息。我说，200块应该够了，如果你妻子还在火奴鲁鲁的话。我需要的是对两个人物理特征的详细描述，好发电报。身高、体重、年龄、肤色，任何可见的伤疤或者其他识别标记。他穿的衣服，他清空的账户里原本有多少钱。如果你之前找过他，埃德尔维斯先生，你应该清楚我需要什么。我对这个克里根有一种奇怪的感觉，他让我不安。我又花了半个小时诱导他把事情说出来并且记下，然后他安静地起身，安静地和我握手，然后安静地鞠躬并且离开了办公室。他一边说一边走出去，告诉梅布尔一切都好。结果一切照程序发生， 我给一家火奴鲁鲁的侦探机构发了一封电报，紧随着发了一封航空信，里面含有照片和所有没包含在电报里的信息。他们发现这个女人在一家豪华酒店里当女服务员助手，干擦洗浴缸和浴室地板的活。正如埃德维斯先生所料，克里根趁他熟睡的时候把女人的钱财卷走逃跑，还给她留下了一屁股欠酒店的债。这个女人当了一只克里根不使用蛮力就无法掳走的戒指，付了酒店的账，但是凑不够回家的路费，所以埃德维斯先生跳上飞机前去找她。这个女人实在是配不上埃德维斯先生。我发了一份包括20美金费用和电报花销的账单给她。火奴鲁鲁的那家侦探事务所攫取了那200美金。既然我的办公室保险箱里有一张麦迪逊的画像，我少收一点也不碍事。就这样，一个私家侦探的一天就过去了。不是典型的一天，但也没什么特殊之处。没有人知道为什么一个人能够在这个行当里坚持，你无法致富也没啥乐趣，有的时候你还会被毒打一顿，甚至身上多一个枪眼儿。每隔一个月就想改行，趁走路还不会摇头晃脑的时候换一份更踏实的工作。就在这时，门铃响了，你打开通往等候室的第二道门，那里出现了一张新的面孔，带来了新的麻烦，一大堆新鲜的伤心事儿和小小的一笔钱。请进，某某先生，我能为你做什么？对，对方总有一个原因。三天之后，下午的晚些时候，艾琳威的打电话过来，问我第二天晚上能不能去他那儿坐一坐，并且喝上一杯。他们有几个朋友要过去喝鸡尾酒，罗姐想见我，好好向我道谢，而且问我能不能把账单寄过去。我说，你什么也不欠我，威德夫人，我的一点小功劳都已经得到了回报。威德夫人说，我这种维多利亚式做派肯定很傻，现在一个吻算不得什么，你会来的，对吗？是啊，我才是的，尽管我觉得不应该去。罗杰的状态又好起来了，他又开始写作了。嗯，这很好。你今天听起来很凝重，我猜你对生活应该很严肃吧？偶尔吧，怎么了？威德夫人温柔地笑了，说再见，并且挂断了电话。我坐在那儿又思考了一会儿人生，然后试着去想点可笑的事情，这样我就可以畅怀大笑一番。但是哪个办法都行不通，所以我取出了特里伦诺科斯的告别信又读了一遍。这让我想起了我还没有去过维克托酒吧，照他所说的为他喝一杯螺丝锥子。现在正是一天当中最合适的时候，酒吧还很安静，他自己也很喜欢这个时刻，如果他也在，能跟我同去就更好了。我想起他有那么一点点模糊的悲伤，还有令人蹙眉的苦涩。当我抵达维克多的时候，我差点就径直往前走，差一点，但是我没有。我拿了他太多钱，他把我当个傻子，但是他也下了血本。维克多酒吧里很安静，静到你可以在进门的一刹那听见温度骤降的声音。吧凳上一位身着黑色定制礼服的女人独自坐着，在这个季节礼服的料子只可能是奥伦这一类合成纤维。他的面前放着一杯淡绿色的酒，用一把长长的玉烟杆抽烟，他带有那种过于微妙的紧张神色，有时是因为神经质，有时也许是因为性饥渴， 有时只是苛刻节食的结果吧。我坐下来，和他之间隔着两个吧凳，酒吧服务生朝我点点头，没有微笑。我说，螺丝锥子别放苦味酒。服务生放了一块餐巾在我面前，一直盯着我看。他愉快地说，你知道吗，有一天晚上我听见你和你的朋友说话，之后我弄到了一瓶螺丝牌莱姆汁，可那之后你们就再也没有来过，我今晚才打开。我说，我的朋友出城了，可以的话给我来双份，谢谢你这么费心。服务生走后，黑色女人快速瞥了我一眼，然后低头看着她的酒杯。这附近基本没有人喝这个。女人的声音很低，以至于我一开始都没有注意到她是在跟我说话。然后她又朝我这边看了一眼，她的眼眸颜色非常的深，有着我见过最艳的红指甲，但是她看起来不像是可以随意勾搭的人，声音里也没有一丝诱惑的迹象。她又说，哦，我是说螺丝锥子。我说，嗯，是一个朋友让我爱上这个酒的。那他一定是一个英国人了。为什么这么说？因为莱姆汁和白煮鱼一样是纯英国的东西，用的那种可怕的凤尾鱼酱汁，简直像是厨子把血淌进了锅里，所以他们总被说是酸溜溜的。我指的是英国佬，不是鱼。我以为这是热带特色饮品，适合热天气，在马来半岛或者是什么类似的地方。女人的身子又扭了回去说，也许你是对的。酒保把酒放在我面前，加了莱姆汁，酒饮呈现一种淡黄绿色的雾状。我尝了一口，既甘甜又呛口。黑衣女人看着我，然后她朝我举杯，我们对饮，我这才知道她和我的酒是一样的。下一步算是例行公事，但是我并没有行动，我只是坐在那里。过了一会儿我才说，他不是英国人，我猜战时他曾在那儿待过一阵子，我们曾经时不时来这儿坐一坐，就像现在一样早，在人声鼎沸之前。黑衣女人说，这是一个令人愉快的时刻，酒吧仅有的愉悦时刻。说完，他喝干了杯中的酒。也许我认识你的朋友，他叫什么？我没有立刻回答他的问题，而是点燃了一支香烟，看着他把烟蒂从浴烟杆中敲出来，然后装上了另外一支。我递上打火机说，伦诺科斯。他谢过我的火，快速看了我一眼，好像想从我的脸上找到答案，然后他点点头说，哦，我和他很熟，可能熟的都有点过头了。酒保飘过来看了一眼我的酒杯，我说，再来几杯一样的，到卡座去聊。我从吧凳上下来，站着等这位女人。她或许会，也或许不会拒绝我。我不是特别在乎。在这个对性很敏感的国家里，男人和女人还是偶尔可以见面聊天，而不想着卧室里发生的那些事儿。她可能这么想，也可能认为我在调情。如果是后者，那随她去吧。她迟疑了一下，但是时间不长。他拾起了一双黑色的手套和一个 金矿金扣的软羊皮手袋走向一个角落里的卡座，一言不发地坐下。我隔着小餐桌坐下。我叫马洛。女人平静地说，我叫琳达·罗琳。你有点多愁善感是不是，马洛先生？就因为我来这儿喝了一杯螺丝锥子。那么你自己呢？我可能是喜欢喝它，那我也可能是，那就太巧了。女人含糊地朝我笑了笑，她戴着祖母绿耳环和领针，从雕刻的方式看，它们像是真货，平整但是带有倾斜的棱角，即使是在昏暗的酒吧灯光下，也闪烁着一种由内而外的光芒。他说，所以你就是那个人。酒保把酒送过来放下，等他走后我说，我认识伦诺科斯，喜欢他，而且偶尔和他喝一点小酒，有点像附带交易，意外发生的友情。我从来没有去过他家，也不认识他的妻子，我只在停车场见过他妻子一次。但不只是这么点交情吧，不是吗？女人伸手去取玻璃杯，她戴着一只镶嵌在钻石戒托上的祖母绿戒指，在她旁边还有一只细细的铂金婚戒，我觉得她应该有35岁出头。我说，也许吧，那个家伙让我烦心，到现在还有一点。你呢？女人靠在胳膊肘上，抬头看着我，没有任何特别的表情。我说了，我很了解他，以至于不觉得发生在他身上的事情有什么了不起。他有一个富有的妻子，给他荣华富贵，只要不被干涉。是啊，听起来合情合理，不是吗？别挖苦人了，马洛先生。有些女人就是这样，她们自己也控制不了自己。从一开始，伦诺科斯就知道，如果她想要自尊，没有人会拦着，没必要杀了那个女人。是，没错，我同意你的看法。女人直起身子，硬生生地看着我，翘起嘴唇说，所以说他跑了，如果传闻是真的，是你帮了他，我猜你还觉得挺自豪的吧。恰恰相反，我没觉得，我做这事儿只是为了钱。哼，一点也不好笑，马洛先生。实话说，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会坐在这里和你喝酒。这也好办，格林女士。我拿起我的玻璃杯，一口闷了杯中的酒。我以为你可以告诉我一些我不知道的有关特里的事情。我没什么兴趣猜测特里·伦诺科斯为什么把他妻子的脸打成一块血淋淋的海绵。对方生气地说，这么说真是很残忍。哦，你不喜欢这种措辞，我也不喜欢。要是我相信他做了这种事情，我是不会在这儿喝螺丝锥子的。女人瞪着我，过了一会儿，她慢慢地说，他已经自杀，并且留下了完整的供认，你还想要什么？我说，他还有一把枪，在墨西哥，对于一些神经过敏的警察，这就构成开枪扫射的借口。很多美国警察也同样会大开杀戒，有些人甚至因为门开得不够快就隔着门开枪。至于供认，我没有看到。女人讽刺道，毫无疑问，墨西哥警察造成了他自杀的假象咯。他们不知道怎么做，尤其在像欧塔托丹这种小地方。 不，供认也应该是真的，但是那又无法证明他杀了他的妻子，至少对于我来说不能，只能证明他没有其他出路。在那样一个地方，他那种人，如果你乐意可以说他懦弱、软弱，或是多愁善感，可能会决定保护某些人免于痛苦的公众审视。太精彩了，一个男人不会为了阻止丑闻就选择自杀或者被杀。希尔维亚已经死了，对于他的姐姐和父亲来说，他们可以很有效地保护自己。马洛先生，只要有钱，人们总是可以自我保护。好吧，我猜错了他的动机，也许整件事从头到尾我都猜错了。一分钟前你对我很生气，你想让我立马走人，这样你就可以喝你的螺丝锥子了。对不起，我现在开始觉得你是认真的。一开始我以为你只是为自己，而不是为特里辩护。不知为何，我不认为你是那样的人。我没有为自己辩护，我做了些蠢事，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也为此付出了代价。我不否认他的供认帮了我大忙。如果他们把他带回来审讯，我猜他们也会给我设下罪名，至少我可能会被罚得倾家荡产。是啊，更别说你的营业执照了。也许曾经有段时间，随便一个宿醉的警察都能搞垮我，现在不太一样了。在州立许可证管理委员会决议之前，会有一个听证会，那些人也不太喜欢城市警察。女人尝了尝她的酒，慢慢地说，通盘考虑，你不认为这是最好的状况吗？没有审讯，没有耸人听闻的头条，没有不考虑真相、公平还有无辜者的感受，只是为了报纸销量而引发的恶意重伤。我刚才不也是这么说的吗？你还挖苦我说很精彩呢。女人向后靠去，把头倚在卡座座椅的衬垫上。精彩的部分是你推断特里伦诺科斯为达到这一目的的应该自杀，而不是没有审讯对大家来说都好。我得再喝一杯。我说着对酒保招招手。我觉得我的后脖颈有一丝寒意，罗莉女士，你不会碰巧是波特家族的人吧？罗琳简短地说，希尔维亚·伦诺科斯是我的妹妹，我以为你知道。 稍后欢迎继续收听经典推理小说《漫长的告别》。 脚步牵绊着路霜，如影随形是那狂乱的风，走在充满了陌生的时光，一步步吸住受过的伤，看不清那漫漫无常，如何相信真的能相信吗？门前这条小路就能走向安宁的家乡，他的平淡像丝绒在歌唱，跌宕时却也不声不响，唏嘘着在林中回荡。当黎明还披着轻轻的纱，当湖面上还燃烧着红霞，此刻的无声的喧哗，大地被狂妄炸得嫩芽痒，成熟的苹果却一声不发，这里的音

2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8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您正在收听的是午夜拍案惊奇，拍案惊奇。 书里书外，人间百态。 北平的七月，世界上最后一片安宁之地，终于 说古论今，世道人心，讲故事，说传奇，就在午夜拍案惊奇， 拍案惊奇，拍案惊奇。 超过一定的限度，所有的危险都一样。故事的结尾并不重要，生活唯一确保的就是死亡，所以我们最好不要让结尾夺走了故事的光芒。 欢迎收听午夜拍案惊奇，请听经典推理小说《漫长的告别》，作者雷蒙德·钱德勒，演播殷超。 酒保过来了，我让他快点上酒。罗莉女士摇了摇头说她不想再喝。等酒保走后，我说，有波特这样缄默的老头子，对不起，哈兰波特先生，由他来掌控局面，能确知特里的妻子还有一个姐姐，已实属幸运了。你真是夸张，我父亲可远没有那么大的权力，马鲁先生，而且更不会那么无情。我承认他对于个人隐私有一些过时的想法，甚至从来不给他自己的报纸采访机会，他从不拍照也不演讲，出行基本上坐车或私人飞机。尽管如此，他很有人情味，他喜欢特利，说特利是一个24小时的绅士，而不只是客人到来和他们第一杯鸡尾酒之间的15分钟里才是。他在最后犯了一点小错，特利。酒保一路小跑，送来了我的第三杯螺丝锥子，我试了试味道，然后坐在那儿，一只手指放在酒杯圆形底座的边缘。特里的死对于他来说确实是一个打击，马洛先生，你又想挖苦人，请不要这样。我父亲知道这件事情对某些人来说太过于巧合了，他更希望特里是真的消失了。要是特里向他求助的话，我觉得他会伸出援手。不不不，罗莉女士，她的亲生女儿被谋杀了。罗莉愤怒地做了个手势，然后冷眼看我。下面的话恐怕有些直白。父亲很久之前就放弃我妹妹了，他们见面的时候他也几乎不和她说话。如果他发表意见，虽然他从来没有过，未来也不可能，我觉得他可能会和你一样怀疑特利是否为真凶。但是既然特利死了，这还有什么意义呢？他们可能会死于空难、火灾或者车祸，如果他得死，那现在可能是最好的时候，再过10年，他可能会成为一个纵欲过度的老太婆，就像那些你现在或者几年前曾在好莱坞的派对上见过的可怕女人一样，世界级的渣子。突然，不知为何我感到很愤怒，我站起身来看着这一排卡座，隔壁那个空无一人，在下一个卡座里有一个安静独抱的男人，孑然一身。我砰的一声坐下，把我的酒杯推开，然后隔着桌子把身子探过去，自觉地降低音量。 看在地狱的份上，罗莉女士，你要我相信什么？嗯？哈兰伯特如此可亲可爱，他做梦也不会教唆地方法院检察官掩人耳目，终止对谋杀案的调查。他对特里的罪状存疑，却不让任何人揭发真凶。他没有利用自己报纸的政治影响力，银行账户里的钱和那900个连滚带爬也要在他自己想清楚之前弄清的旨意的随扈。他没让任何一个地方检察官办公室或者城市警察局的人插手，只安排了一个听话的律师跑去墨西哥证实特里确实吞了一颗子弹，而不是被某个为了找乐子的印第安人用热喷枪击倒在地。你老爹可值10亿美元，罗莉女士。我无从知道他到底怎么赚到这么多钱，但我很清楚，他一定是建立了一个影响深远的组织。他可不是什么软蛋，他是一个不好对付的家伙。现如今，要想赚这么多钱，你必须得是个狠角色。他们看不见也摸不着，可就暗藏在灰暗地带，跟你做着交易。罗琳气冲冲地说，你就是个蠢货，我受够你了。哈哈，当然，我可不会投你所好。我告诉你吧，西尔维亚死的当晚，特里给你老爹打过电话，他们说了什么？你老爹又是怎么答复的？逃去墨西哥，然后朝你自己开一枪吧，小子，咱们家丑不能外扬。我知道我的女儿是一个荡妇，那些不省人事的混蛋当中，任何一个都可能在怒发冲冠之际拧断她的脖子，但那些都是些小意外，小子，那家伙清醒过来的时候一定会充满遗憾。我一直就没亏待你，现在是你挺身而出的时候了，要让波特这个名字永远如山上的紫丁香般芬芳。她嫁给你是因为她需要一个门面，既然她死了，那她就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一块棺材板。如果你能玩失踪，那就别现身，一旦你被找到，你就玩完了，太平间见吧。穿黑衣服的女人问道，她的声音像被冰冻住一样，你真的觉得我父亲会那么说？我把身体向后靠去，不友好地笑了笑说，我们可以美化措辞，让你的心里舒服一点。他收拾好了他的东西，沿着椅子挪出去。他谨慎又缓慢地说，我想要警告你，简单的警告，如果你觉得我父亲是那种人，并且到处宣扬你刚才向我表达的想法，那么你在这个城市的职业生涯，不管干不干现在这一行，会非常短暂，并且会突然终结。完美，罗莉女士，完美。执法机构警告过我，流氓警告过我，上层阶层也警告过我，文法小异，但是大义雷同。停手吧，我在这儿和螺丝锥子，是因为一个男人拜托我。现在看看我，我如同身处坟墓。他站起来，飞速点点头说，三杯螺丝锥子，全是双份，我估计你是醉了。我往桌上放了远远超过9000的钞票，起身站在他的旁边说，你喝了一杯半，罗莉女士。你为什么要喝那么多呢？是有人也要求你喝，还是你自己的主意？哼，你的话可是有点藏不住了。谁知道呢，马鲁先生？谁知道？谁又真的知道什么？吧台那儿有个男人盯着我们，那会是找你的人吗？我环顾四周，惊诧于他的观察力。一个黑瘦的家伙坐在紧靠门的最后一个凳子上。我说，他叫齐克·阿克斯蒂诺，他替一个叫门涅德斯的小赌徒拿枪，我们去打倒他，再戏弄戏弄他。罗琳快速地说，我看你确实喝醉了。然后就准备走， 我跟他一起走，坐在凳子上的男人转过身来看着他的正前方。当我走到和他并排的地方，我向后一步跨到他身后，双手伸向他的双臂下方。也许我是有点醉了。他生气地转过身来，从板凳上滑下来，说： 小心点，小子。 他厉声嚷道。我用余光看到罗琳刚好在门内站住，回头看着我们。 今天没带枪啊，阿格斯蒂诺先生，你可真是不小心呐。天都快黑了，你要是遇到一个厉害的小侏儒，那可怎么办？ 走开。 他粗鲁地说。 啊，你是从纽约客里学的这句话，嗯。 他的嘴动了一下，人倒是没动。我撇下他，跟上罗莉女士走出门外，站在遮棚底下。一个灰发司机站在那儿和管停车场的小子聊天，他轻触了一下帽子走开，回来时开着一辆华丽的凯迪拉克加长轿车。他打开车门，罗莉女士钻了进去，他关上门，好像在关珠宝盒的盖子一样。他绕过车身走到司机的位置上，罗琳把车窗摇下来向外看着我，半露笑意。晚安马鲁先生，很愉快不是吗？ 我们可是大吵了一架。 你是说你自己？你主要是在和自己吵？ 是，一般情况下是这样。晚安罗琳女士。你不住在附近吧？ 不住，我住在咸谷，在湖的那边。我丈夫是一个医生。 你是否碰巧认识姓威德的人？ 他皱了皱眉头说：是的，我认识威德一家。怎么了？ 我为什么要问？他们是我在咸谷唯一认识的人。 我知道了，好吧，那晚安了，马洛先生。罗琳向后靠在座椅靠背上，那辆凯迪拉克有礼貌地发出轰鸣，然后涌入日落大道的车流之中。转身的时候，我差点和奇克·阿克斯蒂诺撞个满怀，他面露嘲讽： 哼，那个美人是谁呀？下一次你再耍聪明，就等着消失吧。 我说道：“ 对你没什么兴趣的人。好的，机灵小子，我有你的执照号码。门迪喜欢掌握这些小细节。” 一辆车的车门砰的一声打开，一个身长七英尺、宽约四英尺的男人跳了出来。他看了一眼阿克斯蒂诺，然后跨出一步，单手握住他的喉咙。他大声地咆哮。 我得告诉你们这些小流氓多少次，别在我吃饭的附近晃悠。 他摇晃着阿克斯蒂诺，把他摔到了人行道的另外一边，撞到了墙上。奇克咳嗽着直不起腰来。那个身形巨大的男人大吼： 下次我他妈的很确定要弄死你，相信我小子，他们替你收尸的时候，你手里肯定攥着把枪。 奇克摇摇头，什么也没说。那个大个子男人扫了我一眼，灿烂一笑说： 晚安。 然后踱着步子走进了维克多酒吧。我看着奇克直起身子，镇定了一些，就问他： 你那个兄弟是谁呀？ 他声音沙哑地说： 是大个子威利马贡。风化组的傻帽，自以为很威猛。 我礼貌地问他说： 那你是说他弄错了？ 他茫然地看了我一眼后走开了。我把车开出停车场，开回了家。在好莱坞，什么事儿都可能发生。是的，任何事情。在我面前有一辆低底盘的捷豹绕过山丘，在咸谷门口一条铺到一半的碎石路前减速，好让我不被扬尘所淹没。 施工者好像已经忘了这条路，也或许是他们刻意为之，好让那些星期日在高速上开车闲逛的司机们望而却步。我瞥见了一条鲜艳的围巾，一副太阳镜，一只随意向我挥舞的手，仿佛是邻居在打招呼。尘土拂过路面，落在了灌木和被骄阳晒蔫了的草坪上，薄薄的一层白色粉末更加浓重了。我绕过一段岩层裸露的路段，路面情况突然好转，每一寸土地都光滑平整，像是被精心维护过的。橡树们扎堆似的朝路边靠，似乎对经过的人十分好奇。玫瑰色般的麻雀蹦蹦跳跳，着实他们感兴趣的零零碎碎。接下来的路上有一些三叶杨，但是没有桉树，几株茂密的卡罗莱纳杨树掩映着一栋白色的房子。一个女孩沿着路肩遛马，她身穿着李维斯牌牛仔裤和颜色鲜艳的上衣，嚼着一根树枝。马看起来很热，但还不至于嘴角泛出白沫。女孩温柔地对她低声哼唱。在一面粗石墙后，一个园丁在高低起伏的大草坪上操纵电动剪草机，草坪一直延伸到一栋奢华的威廉斯堡殖民地风格大宅的柱廊门前，那儿有人在三角钢琴上弹奏左手练习曲。接着这些景象都逐渐淡出，湖面的粼粼波光闪耀夺目。我开始留意门柱上的数字，我只在黑暗中看到过威德家的房子，白天看起来并没有晚上显得那么大。私人车道上停满了车，于是我把车停在路边，然后走了进去。一个身着白色外套的墨西哥男管家替我开了门，他看起来面容清秀，合身的外套平添了优雅的气度。看来他用轻轻松松的工作就能换得50美金的周薪。他用西班牙语说：“下午好，先生。”然后他咧嘴一笑，好像对我恶作剧一样。您贵姓啊？我说道：“马洛。”你在卖什么馆子看地？嗯，我们通过电话还记得吗？随后他又朝我咧嘴一笑。我进了门，老一套的鸡尾酒派对，每一个人说话的声音都很大，可惜并没有人听。每个人都靠着那杯酒活命，双目炯炯，两颊或是绯红或是苍白淌汗，这取决于他们喝了多少以及每个人的酒量如何。艾琳威德突然现身，穿着一件中规中矩的淡蓝色衣服，手中握着一只玻璃杯，但是看起来那只不过是一个道具。他严肃地说：“很高兴你能来，罗姐想在书房见你，她讨厌鸡尾酒派对，她在写东西。”“这么吵也能写？”“嗯。”好像她从来不会被打扰。坎蒂会给你送一杯酒，或许你想去吧台吧。好，我这就去。那天晚上不好意思。我觉得你已经道过歉了，不值一提。去他妈的不值一提。威德女士点头转身离开，全程保持微笑。我看见角落里几扇巨大落地窗前的酒吧，这是一个人头攒动的地方，我小心翼翼地避免撞到任何人。来到房间中央，一个声音说：“哦，马洛先生。”我转身看见罗琳夫人坐在一条沙发上，身旁是一个戴无框眼镜神经紧张的男人，他的下巴上有一条浅浅的印痕，可能是山羊胡。罗琳女士手中拿着酒，看起来百无聊赖，而这个男人抱紧双臂，面露怒容。我走了过去，他朝我微笑，把手伸给我说：“这是我的丈夫罗琳医生，爱德华，这位是菲利普·马洛先生。” 这个山羊胡的家伙敷衍地看了我一眼，更敷衍地点了点头。他一动不动，好像在省力做更重要的事情。林德罗林说，爱德华非常疲惫，他总是很疲惫。我说，是啊，医生总是那样。需要我帮你去拿一杯喝的吗，罗莉女士？还有您呢，医生？他喝的已经够多了。那个男人说，没看我们中的任何一个。我不喝，越看到别人喝酒，我越庆幸自己不喝。我转身走向酒吧，在她丈夫面前，琳达·罗琳好像换了一个人。她的声音带刺，脸上挂满着不屑，即使是生气的时候，她也没有这样对待过我。坎迪在吧台后面问我要喝什么。谢谢，我暂时不需要，威德先生想见我。哦，他非常忙，先生，他真的非常忙。我觉得我大概不会喜欢坎迪。我盯着他没说话，他加了一句，但是我会去看看，我去去就回，先生稍等。他灵巧地穿过人群，避开一条道路，不一会儿就回来了。他愉快地说，好了兄弟，走吧。我跟着他纵向穿过房间，他打开了门，我跟进去，他在我的身后锁上门，大部分的喧嚣被挡在了门外。 听众朋友，雷蒙德·钱德勒创作的长篇推理小说《漫长的告别》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演播殷超，责任编辑徐北威，录音师张笑音梦梦，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脚步牵绊着路霜，如影随形是那狂乱的风，走在充满了陌生的时光，一步步吸住受过的伤，看不清那漫漫无常，如何相信真的能相信吗，门前这条小路就能走向安宁的家乡，他的平淡像丝绒在歌唱，也当时却也不声不响，唏嘘着在林中回荡，当黎明还披着轻轻的纱，当湖面上还燃烧着红霞，此刻的无声的喧哗，大地被狂妄照得暖洋洋，成熟的苹果却一声不发，这里的黎明静悄悄，几颗心啊，几颗热烈的心啊，怎会在黎明的雾中模糊最初的方向，为他寻找那灿烂的曙光，来把真诚的生活点亮，恋人啊，在远处张望，当黎明还披着轻轻的纱，当湖面上还燃烧着红霞，此刻的无声的喧哗，大地的光芒炸得暖洋洋，成熟的苹果却一声不发，这里的黎明静悄悄。 地被光芒照得暖洋洋，成熟的苹果却一声不发，这里的黎明静静悄悄。 幻想侄子宗道的，当危机来临，原始一家人齐心协力，化险为夷。